神奇的火苗，把我的柔情在体内炙烤。 跳跳跳， 脉搏在美色里狂跳。 笑笑笑， 你的微笑将我套牢。 灵魂 仿佛进了世界里飘，全身上下都被激情缠绕。 有什么占有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你的爱对我最重要。爱情的火苗把激情燃烧，等待了一分一秒都让我心焦。什么诱惑什么美色我不知道，只知道这一生你是最重要。 将我套